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。瓦里冰昂昂，心来真歹势，我想要甲你斗阵做这回。瓦里冰昂昂，心来真歹势，我想要甲你斗阵做这回。

好的地方走下去，别总是在原地。听到朋友谈起你的消息，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， 是多么想你。

像春天花会开，我的爱。 看透你爱的我好累，假如毫无